伊撒伊亚先知书第63章。那由厄东而来，身穿染红了的衣服；那由波泽纳而来，衣着华丽，力量强大，阔步前进的是谁呀？是宣布正义，具有拯救大能的我。你的服装怎么成了红色？你的衣服好似一个踏酒榨的呢，因为唯独我一人践踏了酒榨，我的人民中没有一个与我在一起。我在怒气中践踏了他们，我在怒火中蹂躏了他们，因此他们的血液溅到我的衣服上，我的服装就完全染污了。因为复仇的日子已在我心中，我施救的岁月已经来到。我四下观看，但没有人辅助；我惊愕四顾，但没有人支持。因此唯有用我的手背自行拯救，以我的怒气来支持自己。我在怒气中践踏了民众，我在怒火中粉碎了他们，使他们的鲜血流到地下。我要依照上主以他的大慈大悲赐予我们的一切，和对以色列家所赐的鸿福，称颂上主的慈惠和上主可赞颂的作为。他曾说过，他们的确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伪的子民，因此他成了他们一切困难中的拯救者，并不是使者，也不是天使拯救他们，而是他自己。他以自己的爱情和怜悯赎回了他们。在往日，他时常扶持他们，怀抱他们，但是他们成了叛徒，刺伤了他的圣神，因此他变成了他们的敌人，亲自攻击他们。那时他们想起古来的日子，想起他的仆人梅瑟，那引领羊群的牧者出离海洋的在哪里呢？那曾在他心中赋予自己圣神的在哪里呢？那在梅瑟右边以其荣耀的手背在百姓前分开海水，使自己获得永远生育的在哪里呢？那领导他们走过深渊，有如马行于旷野而不颠滞的在哪里呢？上主的神怎样领导走兽下到山谷，你也怎样领导了你的百姓，好使你获得一个光荣的名号。如今求你从天垂顾，从你光荣的圣所俯视，你的热爱、你的大能和你的同情心在哪里呢？求你不要停止你的慈悲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。亚巴郎虽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虽不记得我们，你上主却是我们的父亲。我们自古以来的救主就是你的名。上主，你为什么让我们离开你的道路，使我们的心变硬而不敬畏你？求你为了你的仆人，为了你产业的各支派回心转意吧。你为什么让恶人践踏你的圣殿？为什么让我们的敌人蹂躏你的圣所？我们俨然成了一个从未受你治理、从未属你名下的民族啊。望你冲破诸天降下，诸山在你面前震荡。